将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近年香港的公关灾难可谓经常出现，由政府去到大型企业，甚至去到政党，他们在处理危机时候经常损手烂脚，甚至成为市民的笑柄。 为什么人经常打搞关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想不通？会不会是头有个窿？ 星期三晚九点到十点，我邝明轩， 我叶德宝， 关公灾难。 咁你咪坏事做尽嗰阵时候，你靠主席一条友嘅啫嘛。所以我就话特首都有呢个问题嘅。就算你呃咗个位翻嚟，俾梁振英，你冇根冇强啊嘛。正路啊，如果我是梁振英，我就一定会派晒俾唐莹嘅人。 嗯， 然后大家交心过底，我冇根冇强，我净系蹦住西环，其实就必死嘅，一定系。 所以 因为你坏事做尽之后咧，佢就会喐 Q 你噶啦嘛。个原因就系包括你谂下，四人帮，四人帮就系佢冇下边自己嘅组织力量噶嘛，佢纯粹靠阿主席睇起你嘅啫。 嗯嗯， 梁振英都有呢个问题嘅，佢靠西环治港嘅啫。 西环有第二个管治中心， 唔系佢系啦，佢系靠第二支管治队伍去帮佢灌浆，佢走去搞嗰啲爱字头啊， 咩社 新界社团 乜乜啊， 系啦，搞嗰啲， 搞到连曾树和都出埋， 跟住帮佢，跟住帮佢搞晒啲传媒啊，收编晒啲传媒，收晒声啊，咁样越搞就越神憎鬼厌啊嘛。咁所以我就话到你已经系你系边缘人，你采取激进路线咧，你一定面对嘅后果系咩咧？就系、是、主流派会反扑。主流派其實就是什麼呢？香港的主流派，政務官裏面胡蘇代表的就是政務官裏面的主流派。 嗯， 林鄭不是，林鄭已經變了味了，已經，她已經變了有涼粉味，在政務官裏面已經不會視林鄭是她們的代表來的。唯一說得最多的政務官的 value 是什麼呢？其實是胡蘇。 嗯， 胡蘇的實力基礎就是來自第一政務官，第二是什麼呢？就是她說的那些立場本身是接近溫和的民主派。 嗯 嗯， 如果中央开出来的那个意图啊，是希望将温和民主派纳入去建制里面，然后再重新启动政改，再开个局的话呢，那就是另外一个玩法来的。 嗯， 那的话呢，林郑今日 position 自己是梁振英接班人呢，就即是自掘坟墓了。 来晒嘢。 但我觉得呢，林郑和胡苏的分野呢，林郑都是一个风派，即是投机分子。如果我記得在2014年佔領前後咧，咁咪學聯對話嗰陣時咧，佢又扮温和噶嘛，有啲人捕風捉影話佢著咗件黃衫啊， 哦，嗰啲就吹風幫佢 spin 嘅。 但係佢特登嘅，我覺得佢唔會無，即係佢唔會話亂嚟嘅，佢係揾人好間接地將嗰個親和形象。 但係問題就係咁啦，嗱，你而 佢係古古惑惑 呢種咁樣嘅狀態，你摸唔到上邊，又發翻回鄉證。嗱，民主派當時向北京提出兩個要求。要求一，梁振英下台；要求二，要攞翻回鄉證。北京已經滿足咗佢呢兩個要求，即係話有後著。如果有後著嘅話，你林鄭今日 position 自己嘅強硬派，你就玩 Q 完。 所以就話佢係一個投 機分子。你點 deliver 咧？到時你又轉樣咯喎， 喺度係啦。 但係你當香港人傻㗎？ 嗱，佢冇曬 integrity。 你轉咗兩次咯喎， 唔係咯？ 你轉第三次嗰陣時，你當香港人傻㗎？ 咪冇曬 integrity 㗎啦。 嗱，胡蘇唔係喎，胡蘇從來佢都係 position 自己親泛民嘅喎，用 distance 自己憤梁振英嘅喎。他沒有改變過他的民望是來自這件事， 但 是 他 覺得他、那個、不是因為他有什麼派了錢做過什麼施政，那人是喜歡的，是 那些相嘛， 是完全他的政治定位現在胡蘇是 這個是人的本性都有關係，即是譬如說你扔彈落那裡，他說什麼，他說 我醫生叫我不要吃那麼多彈， 好彩今天沒有穿套靚西裝， 是啊， 還有醫生叫不要吃那麼多彈， 即係佢係一種， 但係梁振英叫佢報警啊嘛， 同埋叫 拉人 去再講啊， 唔準佢再講啊嘛，同埋要即時拉走佢，同埋要佢驗傷啊嘛， 係啊， 係啊，香港人睇住㗎， 係兩個場面都睇住啊， 係啊，兩個場面， 即係你又話收唔到嗰啲信號，睇唔到香港波，佢又真係 羅馬尼亞睇到， 佢羅馬尼亞都睇到，即係佢係用一啲好婉轉嘅方法係。將自己的 position 告訴你， 同埋佢 distance from 梁振英， 係啦， 呢個就係同林鄭最大的分別啦。嗱、嗯，葉劉我覺得都冇阿林鄭咁貼梁振英。 嗯， 葉劉咧就間唔中都抽下水， 係啊， 但係就葉劉咧就個格局太低，同埋太葡萄啊， 所以啲人係唔中意。到，但係你諗下三個人嘅光譜裏面，其實最貼近梁振英路線嘅 係 阿 就係林鄭咯， 就係林鄭。所以如果佢繼續呢條咁樣路線行嘅話，佢可能攞到150個提名。但係佢攞到嘅係極端左派嘅提名嘅話咧，即係話送自己上路啦。 我會覺得咁樣嘅，而家係咪等於？曾俊華做緊咧，即係我哋個評論員朋友就話曾俊華係一路都係天命真命天子嘛，我就唔覺得係啦，我唔知 道。嗱，我覺得去到呢個階段咧，北京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就係佢 handpick 咗曾俊華，係 啊， 呢個就係篤定當選啦。 嗯。 第二個可能性，北京都有個覺悟，就係覺得咩咧？我只會揀我可以接受嘅人入閘，仲最終邊個勝出就選委會自己決定啦。 嗯。 呢個就係第二啦。咁第二嘅話咧，選委會決定當然共產黨有參與啦，譬如西環啊呢啲系統啦，董建華係派系啊等等呢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西環加董建華派系嘅話，頂佢哋重疊噶嘛？ 咪咯，即係你呢個又話三百，嗰、那個有三百，原來同埋嗰個三百。 係啊，大家報上去都三百，一對啲名屌一模一樣。 唔係等於六百喎，其實可能三百。 double counting 大鑊， 係啊，double entry 自己 入咗兩次， 自己 入帳入咗兩次， 自己票。 但係唔係喎？你諗下，如果胡蘇嘅票第一嚟自田少講咗啦，到而家都係佢支持財爺啦， 係啊， 嚟自地產商啦。 同埋呢個326可能都會啊，睇 地產商控制嘅專業界別啦，嚟自温和嘅建制派啦。即是说温和建制派包括我觉得很多医生啊卫生界啊那些未必投，即是如果泛民出人他未必投泛民，但是他会投胡蘇。 不是那些很明显的啦，他现在就说医学界就19个泛民嘛、那个是300家里面的嘛，另外还有方津生那些呢就7名医嘛，他那些呢就原本是 ABC 的， 他们绝对不是泛民。但是他一定不会投林郑，我估都估到。 如果他是林郑为这个689的继承人的时候，他就一定不会投。 因为他这班人已经看到林郑就是一个女性的689来的嘛。 这些网民 做了， 大家不要低估这个网民的智慧真的。就算你说我硬硬要抹黑胡蘇是林689的继承人也好，是没人信 的。是没人信的。 是啊，是没人信的嘛。 但你林郑这样走出来讲这 个，就算你硬硬 merge 那两张照片也好， 真的因为这张图吗？ 都没人信的嘛。但这两个就有人信的嘛。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民意嘅一個風向嚟，係民意嘅風向。大家對689嘅厭惡唔係淨係對佢個人嘅厭惡，係對梁振英路線嘅厭惡。任何人只要曾經黐埋過去，黐過梁振英，執行過梁振英嘅路線，等於文革派一樣， 一定要還啊！ 係要還嘅，我覺得係。所以你問我，如果中央放手嘅話，都係胡蘇人。 嗯， 除非有一個 Trump 卡秘密武器，我覺得中央未出嘅。东方成日都讲话有神秘人参选嘛， 今日都仲系咁讲。 系啦，你估会系边个？大家开个盘啦，一出就 Trump 嘅，唔系 Donald Trump 嗰个啊？ 应该唔系陈德霖， 黄仁龙。 嗯， 一出就 Trump 噶啦，中央呢、這个如果真系意熟嘅人， 嗯， 冇同现届政府冇任何嘅联系，有民望。有民意支持，跟民主派有溝通，李國能的徒弟，公民黨、民主黨歸邊？ 不過咁又有啲尷尬，即係我覺得佢嘅票源同阿胡國興又好似，佢個形象又同曾俊華差唔多，即係可以，即係變咗咧，係三個都係嗰種嘅品牌。當然佢會喺呢三個裏邊，可能喺上邊，即係如果黃亮出嘅話。 但我估計咧，上邊而家有個 understanding 都係咧，盡量少去。硬推暴力陰點，我覺得，我覺得呢個差唔多已經係共識嚟嘅。 呢、這個就係阿曾鈺成一早講咗啦嘛。係 啊，唔會再有陰點， 冇陰點， 冇陰點啦， 唔會由個人陰點，即係話江澤民握手劈董建 華，唔做呢啲 呢樣嘢唔再做啦。好啦，佢唔再做嘅話，佢就會揀幾個中央可以接受嘅人俾佢哋入閘。如果所以就冇紅燈論呢樣嘢嘅，我覺得已經係 呢啲係升到嗰啲， 呢啲係良營一路散佈出嚟嘅 預言嚟嘅。TVB 又作埋， 係啊，係良營散佈出嚟，係可能個別官員係唔支持胡蘇仔，一啲都唔出奇，我覺得、等於有個別官員支持佢一樣。但係呢個唔代表係中央落咗一個集體決定，就係話呢啲人參選就等於違背呢個共產黨嘅呢個即係任務，就一定要。先隨之而後快，我覺得冇咁嘅死命令喺度嘅。好啦，然後就入咗閘之後，就睇大家嗰個 maneuvering， 睇下可以拉到幾多票啦。第二就睇咩咧？佢哋嘅綱領提出嚟，會唔會做一啲核突嘢？第一，我覺得今屆邊個做核突嘢，邊個死？ 邊個搞人黑材料邊個死，我都好清楚嘅。上一屆之後，係第一佢唔會有好結果，即係好似林鄭英一樣。 Yep. 第二，北京都唔會容許佢哋去搞人黑材料。 不過我呢樣嘢，我覺得咧，我估嘅啫。我覺得中央冇必要咁做。嗱，如果你黃仁龍喺度，胡國興又唔會退嘅，佢根本就唔會退嘅。咁你而家胡蘇仔今日已經講咗啦，咁變咗你有好多個 candidate 喎。你當你有好多個 candidate 嘅時候，嗰326票咧就好 Q 大咯喎。 嗱，我覺得好簡單嘅啫。泛民個戰略目標係要咩咧？係要第一 round 支持一個候選人勝出。 嗯。 而呢個候選人係與泛民友善，不是自己人。 係啊。 唔係泛民嘅自己人，不過係可以傾到偈，有啲問題係可以交到心嘅。 嗯。 因為咁樣好緊要嘅，呢個叫與泛民友善嘅候選人，喺第一 round 就要捧佢上去。 所以我覺得中央 不 會, 即不要第二 round， 不會搞到有咁多 candidate、right, right. 對自己不利， 即係唔好投第二次票， 唔好投第二次。 佢可能自己喺個 投第二次票就死啦，胡蘇就會危啦。個原因咩咧？或者黃仁龍呢類就會危嘅啦，因為嗰個保守勢力就會集結啊嘛。 係，因為 Elim 嚟咗 ，Elim 咪嚟咗下邊一個啦嘛，係啊，最大一個啦嘛。譬如 Elim 咪嚟咗葉劉啦，咁嗰啲票咪會集結咯。 Yep. 其實有很多可能性嘅，如果佢當初佢係勸退咗胡蘇仔，真係唔去咧，佢 我林鄭做緊噶啦，如果 係啊， 葉劉對林鄭加胡國興， 就可能整個黑馬啊，邊個啊黃仁龍出嚟，因為佢就唔係好想葉劉做，或者 葉劉就係西環想做， 係啦， 所以西環捧。 咁所以而家咁嘅情況咧，我諗你因為財政司司長就一定唔會退噶啦，150票咧就一定有噶啦，贏唔贏到就唔知係咪？ 嗰邊唔俾泛民都俾啦， 係咯，所以呢樣嘢就變咗黃仁龍出嚟嗰個作用喺邊咧？如果我係習近平啊，我就會覺得對我有咩好處咧？ 嚇、啊， 擺多一 通殺咯，佢一出就要通殺噶啦， 係啊， 係啊，一出就要通殺噶啦。但係我覺得陳德霖做唔到呢個效果。 陳 德霖同只可以同阿胡蘇兩個分票嘅啫，我覺得。 陳德霖咧， 同埋公眾唔認識佢嘅， 係係啦，一個冇身份嘅人，冇面目， 冇面目嘅人嚟嘅，係啊。 你都唔記得，見到個樣都噏唔出個名， 唔得唔得。同埋佢冇觀眾緣嘅。 但係黃仁龍係一種有正氣嘅人嘅覺得，係咪又唔知？覺得有正氣 ，perception 嚟嘅。 如果你平排嘅話，佢就贏嘅，我覺得。 嗯。 即係我就話共產黨嘅選舉，大家發覺原來當然唔係選民意最支持嗰、那個， 嗯、 但係共產黨第一 round 嘅遊戲就係話咩咧？民意最唔支持嗰啲要出局，所以大家以後要醒少少啦，係嘛？集中火力去嚼走邊啲人咧？呢樣嘢好緊要、嗯、我覺得香港人過咗幾年咧，係鍥而不捨咁樣咧，由2012年7月1號開始，幾十萬人上街就要佢落台噶啦嘛。 嗯， 你記唔記得當時 佢數票嗰日，我哋喺 佢當選嗰日就要佢落台噶啦嘛。 由當選嗰日開始，個民望就不停咁 係啦，就鍥而不捨咁樣去嚼佢。 即係你話人僭建，你又僭建，然後嗰個咩叫西九龍嗰個參展嗰度係咪？ 係啊，佢冇申報利益， 冇申報利益 嗰個比賽， 跟住就陳茂波劏房咯， 陳茂波劏房 原地啦。 去到佔中嘅時候就 跟住就張震遠啦， 係啦。之前有張震遠， 跟住就林奮強啦。 總之佢嗰條嗰、那個履歷咧， 係 長 Q 到咧。 麥齊光就唔係佢， 唔關佢事。 麥齊光俾佢嚼走咯，我覺得。 麥齊提光咧睇到佢心狠手辣咯。 係啊，佢嚼走俾個位阿陳茂波。 你喐我三十年前嘅嗰啲嘢，你咪喐咯。點解朝頭早六點鐘揾啲 I C C 嚟？ 我覺得他是想叫走個位置就俾阿陳茂波。 其實我覺得我估都係最大係呢個動機 啊。唔係嗰個好惡毒嘅，即係你諗下，而家麥齊光成個司法系統推翻曬啦，係咪？ 甩曬㗎啦，甩咗㗎啦。 但係當你點去捉佢？ 就一身散嘅話俾你聽啦。 係啦， 呢啲一身散。 啲官司你冇嗰個使錢啊，精神壓力幾大啊？ 唔係㗎，我覺得第仲有就係咩咧？你嗰個嘅政策，好多人就話佢武功都有路，周浩鼎嘅。 邊有啫？ 喂，我都話啦， 周浩鼎， 我就同你講房屋問題。大佬而家四年上楼啊，唔系讲紧三年上楼啊。 边有 deliver 过？ 跟住你就话啲人反对你起，喂，大佬啊，你系阿头，你收紧几百万人工噶，你然后话俾人听就因为咧其他人反对我做唔到。你试下间上市公司，你咁样出去讲嘢，同董事会咁讲啊，系因为其他出边啲顾客反对我，我做唔到啊。我啲伙计阻住我。 我谂一单横州一个排骨仔，佢就已经 KO 晒啦。因为你睇到梁振英所做， 咩唔系冇地啊？大佬官地 系啊，佢所做嘅嘢原来背后就系私利，即系梁振英唔只系一个贱人，仲系一个自私嘅，佢系假公济私攞利益。 个班底都系咁噶， 系咪 嗱，你好简单，我成日都话嘅，你正常我由少数派当政，嗱，你睇陈水扁啦，陈水扁佢第一次攞取代国民党执政，佢都会起用翻 國民黨裏面有一部分人，行政院長唐飛，然後跟住用翻民進黨裏面嘅主流派嘅人，佢唔敢用曬全部自己陳水扁嘅人。個原因就是因為你係少數派嘛。但你諗下，佢顛倒係插陳茂波入去，揾一個劉炳章有曾經被拉俾人拉過嘅人去主持大嶼山開發。是吗？他是完全这个真是官到无求胆自大才是这些人，我觉得。 但这个陈茂波这个很肉酸的，因为为什么他硬要加个 副财政司司长 加不到嘛， 加不到呢，硬要用一些冤狱呢，我觉得是冤狱的，因为香港司法系统公正，不是将个麦齐光怼冧，同埋怼冧嗰种嘅狠毒咧，呢、這个亦都睇到呢个林郑咧系一个全无道义嘅人。 麦齐光系佢嘅马嚟噶， 即系如果根据政府里面嘅内部分析咧，林郑啊恶如女都冇一敌啊，即系当日麦齐光咁样俾人拉法。 嗱，好简单，我话俾你听啊，上一届政府嘅土地政策系佢负责。 嗯。 梁振英不停攻击话上届政府土地政策失败，所以搞到香港民怨沸腾。他從來沒有 defend 過一句， 是啊，你說做 他的手下，曾蔭權啊， 他的手下 是你負責的，大佬，你是發展局長來的， 是啊， 是嗎？有沒有 defend 過上一屆政府的 policy 啊？所以我就說這個人本身的政治的 integrity 呢，我覺得他眼中只有自己， 嗯， 他未必會有什麼那些益自己啊，什麼這些梁振英的行為，亦都未必會敢起用一班蛋散，他都會起用社會主流的人，但是这个人本身去到一些重要的政治关头，能不能够稳站香港人的利益呢？我觉得 明显是 又为了他，又有 integrity 有问题。 他是 for her own survival。 For her own survival。 Yeah. 他为自己，是啊。 他虽然他不是一个贪官，但是他是贱人。 而目睹梁振英这几年这样示弱，你坐第二把交椅，如果你去到某个阶段，你不是应该拍台而起啊？就算你不是都，你都好像要好像胡须咁 啊， 将自己 distance from 这个。 有机会应该要切割啦。 是啊。distance from 呢個梁系啊，你點解仲要主動黐埋去啊？係你自己選擇啦啩呢個，因為你覺得嗰樣嘢梁就係代表中央，所以你就要舐啊嘛，以為咁樣挺梁就可以舐到中央嘅支持啊嘛。 同埋我唔知道我哋啲聽眾或者我哋啲朋友點睇？你好地地，你老公喺英國，仔女喺英國， 要佢翻去北京住， 點解要成個屋企人搬去北京 咧？ 大佬日日做埋，真係真係大鑊啊！真係 係啊，個命都短幾年啦。 即是你为了自己的政治的信任，北京对你的政治信任，如果做埋啲咁嘅嘢，我觉得呢就是真的叫做，即 是你啲嘢做得太过分。 嗱，呢啲就叫过犹不及，我觉得。其实任何人从政都好啦，我成日都讲一个道理，先做人再做一个政客。唔係先做政客再做人。当你做政客做到冇人性嗰下呢，冇咗一个人嘅血与肉嘅话呢，就好虚伪同埋好恐怖。胡鬚永遠他會講錯嘢，他會口窒窒，他不是一個講嘢很流利的人， 嗯， 但你永遠覺得他不會有啲 hidden agenda 是隱藏在 這裡，你會覺得會他是一個信得過的人， 他是一個信得過的人，所以我就說機關算盡的人呢，其實經過梁振英之後呢，大家要進化，真的， 嗯， 再用梁振英那種口舌辯給，啊，然後怎樣 去，這個去得到人家的支持，去騙民望，這些呢語言藝術咧係唔得噶啦，其實 我諗最同梁振英相處咧，相似咧就係青年新政嗰啲咁人，即係佢哋係 student game 啊，學過啊，彭定康講，即係佢梁振英嗰啲語言藝術咧，喺個辯論嘅順一種詭辯邏輯裏邊係講得通嘅，但係出咗個範圍咧，就係變咗一個無恥 的。呢個就曾幾何時始作俑者就係葉劉啦， 係 當年推23 票嗰陣時，係， 你記唔記得就話葉希特拉都是民選， 希特拉是民選產生 的，即是他的禮橫折曲， 你又不說希特拉產生是因為 用什麼方式和用什麼方式 去 manipulate 民意， 就是咯， 是 不是用一些違法的手段去 manipulate 民意，怎樣策劃這個啤酒廳盜洞動亂等等這些，所以我就說這些叫做什麼呢，政務官訓練出來的所謂強硬政客， 嗯， 他就是只是當了政治等同一場辯論比賽，大家一定要有一個教訓，政治不是辯論比賽， 冇錯啦， 有陣時你唔一定夠人辯，但係你可以講一個笑話，或者你可以 自嘲一下， 自嘲一下， 自嘲一下， 又甚至承認自己係 認下低位 ，instead of 咧就係要拗到盡曬。 葉劉又係咁，羅范又係咁，林鄭其實係串燒三姊妹， 口舌辯給 係 咪？ 係啦，呢啲串燒三姊妹就係政務官裏邊嘅一種文化，開會嗰陣時坐低就拗，拗贏就為之威，就好打得。 但呢樣嘢係一個行政系統裏面嘅嘢嚟嘅。你一出到去變成一個政客咧，就唔係嗰樣嘢嚟嘅，即係等於你 做人一樣啫嘛。你究竟係咪一個謙厚嘅人？你究竟係咪一個好可以相近嘅人？可以即係交到心嘅人？ 嗯、 你係先做人再做政客啊嘛。佢就調翻轉，而家慢慢我問阿何俊仁嗰日，我話你喺節目嗰度公開問佢，我你對林鄭點睇？佢話佢呢個人變咗好多。個原因就係佢由一個政務官，由一個人變咗一個政客。慢慢慢慢，個政客嘅角色已經取代咗人嗰一面。以前你諗下，曾蔭權見到民主黨都會變翻一個人，雖然佢做咗特首。 嗯。 就算佢而家離開咗，或者即係所謂嘅而家即係走行衰運都好啦，見到民主黨坐低，大家仲係咧攬頭攬頸可以講真説話嘅。 即係 呢啲就係人性嘅一面嚟。 我諗我哋唔會忘記曾蔭權嗰啲，係 佢會吹口哨 嗰啲黑人憎嘅。 係啊，佢吹緊口哨噶啦。如果佢而家嘅話就已經，即係如果曾俊華就應該吹緊口哨。 我哋真係唔係好中意咧，佢走嗰陣時候搬曬嗰啲。 同埋佢話玩鋪勁， 玩鋪勁， 跟住又何俊仁就笑佢話佢廢廢地，都唔使同佢傾啦咁。 又話咩想窮都難， 想窮都難啊！香係 喺度，即係講埋啲咁 一種好俗嘅，好俗嘅。嗱，但係問題就係，即係你。要攞到温和民主派對你的支持，其實就是你要跟他們建立一個這樣的關係，是一個人和人的關係，不是一種很外交式、很政客 式的 關 係。我覺得呢，任何一個人呢都有很多缺點，但是曾蔭權有一件事我是會給他很多分，就是程翔一個真真正的香港人，在大陸有個冤獄，他是真的，如果是梁振英呢就一腳踢死 他，你都傻啦，是吧？ 他是不停地用方法去幫這個人，他不是一個政治的取態，即這個是香港人在大陸嘛。 有嘉賓啊， 這個嘉賓呢就經常走來我這邊的，現在坐在這裡， 他都贊成我們的講法，林鄭 是一個好人，一看到林鄭就廢了， 一聽到林鄭就會 人笑狗都廢系列 了，是的，那就今日的時間就到此為止啦。咁咧，係啦，就最後尾咧有個消息同大家即係分享嘅，就係咧我自己咧就會喺呢個下個禮拜就會去加拿大噶。咁咧就先就會喺温哥華。咁咧除咗上温哥華嘅電台接受訪問之外咧，咁亦都會喺呢個12月28日夜晚黑就會有温哥華嘅網聚，7:00到夜晚黑10:00。咁咧就有茶點招待嘅，咁就詳情咧，我哋就會喺個 Facebook 有公布嘅。咁我哋一路有聽眾已經開始就留緊位嘅啦。咁我哋就大約有50人到啦，嗰個場地可以容納得到。咁我希望咧就係大家到時咧，如果想知道後梁振英時代仲有啲乜嘢嘅變局咧，嗱而家其實好多嘢都係變緊嘅。 有啲嘢未， 唔係我諗我哋今日講咧，就話去到而家，你唔係話一定話曾俊華就係真命天子噶，我冇嘅機會大。 我相信海外嘅聽眾其實都好關心嘅，係啊，咁今日有亦都我同一啲温哥華嘅朋友傾電話，佢都話喂，你快啲出嚟做個特別節目講下啦，咁樣我話得啦，好快啦，我話都未數曬票咁樣，咁咧就呢、這個，所以大家記住，如果你有興趣，你係加拿大嘅朋友咧，就係12月28日7:00。咁咧就會喺温哥華咧，我哋舉行呢個加拿大聽眾嘅網聚，個主題就係叫後梁振英時代。究竟冇咗梁振英，仲有冇梁振英路線咧？究竟梁粉嘅下場又係點嘅咧？ 講鬼故。 究竟人係有冇靈魂嘅咧？梁振英 咩係援交？ 交咧？ 究竟梁振英有冇女嘅咧？ 系唔系亲生嘅咧？ 系啦，究竟齐恩系咪香港民主之母咧 ？You are not my biological mom。 其實點解冇人去多謝阿齊恩嘅咧？ 齊恩是不是真的病了呢？ 究竟他是不是那個殮房？ 究竟在殮房裡面那個是不是齊恩？在殮房還是在殮房出口上海那裡？ 這些種種奇奇怪怪的事， 是的， 都要找安靜一起去加拿大，可能 要了要了要了。那就如果你想大家即是我想即是他們跟香港人都是差不多即是一起經歷過這幾年， 很關心啊加拿大， 關心啊加拿大在雨傘運動，很多人回來啦，很多人睡過佔領區啦，很多人在區議會選舉幫過陳澤濤那些，今次終於得了，陳澤濤做了選委了，成功當選了，在這個 IT 界、 yeah. 不知道會不會 DQ 他 唔会啩？又嚟？ 唔会啊！ 港独人士嚟喎， 咦？系喎， 佢巴别桥都揾埋高达斌咯， 系喎， 系咯， 成日俾独派插就系话佢揾高达斌。 哇！呢个真系，呢个真系， 所以呢个就系嗰个 周不时俾人 即系先见之明啊！ 系啊，叫做呢个免死金牌啊！咁啊，高达免死金牌啊！ 高达免死金牌 就唔系李永达， 梗系唔系啦，佢呢个多个斌字。 好啊， 咁咧就所以記住啦。嗱，如果你係有興趣，大家喺温哥華見嘅咧，就記住喺城寨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 PM 留言咧，就係你有幾多人嚟啦，同埋咧就你嘅聯絡方法。咁咧就我哋要估一估人數。咁亦都好多謝温哥華嘅朋友咧安排嗰個場地。咁而家咧可能會有第二場添。咁但係就要睇下嗰個即係安排嘅情況係點樣。咁亦都考慮緊，即係會唔會係飛去多倫多？因為多倫多的朋友也在吵啊， 咁你去 喂大佬不公道喎，咁樣嚇， 去成個月 教你啊，嗱，你做完博士論文啊，你千祈唔好再黑天鵝去上海引呢個黑天鵝出嚟啊！ 唔係你一去上海呢度亂㗎啦。 喂，咁啊要計計時間幾時去好啊？ 嚇，我覺得最好就係選舉當日， 選舉當日去， 係啦，就係登死呢個。 登死葉劉 三六八七同六八八 六六六加廿三 六六六加廿三 加廿三 系啦，咁咧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